小姐 见他也悲伤。 小姐去买龙凤六，

说你可倒个公堂。 倒在公堂，你可说些什么？ 我说些什么？我就说，一来不远张郎，二来不远姑娘，三来嘛还不远俺红娘。 他们三人做出此事，这个不远，那个不远。你说远着哪个？ 远着哪个？都是老夫人之过， 老身我的过错。好，老身奴有什么过错？你要与我讲吧。 老夫人，奴有命理之言，你容俺讲不容？ 你与我讲。 你听吧。 你与我讲。 你听吧。 你与我讲。 夫人，你一不该言而无信，你许了由来。 嗯。 老夫人先有知家不言之罪，忘恩负义之言。快